是冬季流浪的风筝，飘向天空留下寒冷，弦断了，刻画成一道伤痕。我就像是一个陌生人，阅读你的诗和剧本，心落下，坠入遥远的银河，看着你的灵魂。